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9，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8次会议，强调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运用规律，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重要指示引起强烈反响。 李克强对东西部扶贫协作经验交流会作出重要批示。 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审议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报告等，张德江出席会议。 政协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于正声出席。 贵州纳雍山体崩塌灾害现场已经导致17人死亡，还有18人失联，搜救仍在昼夜不停地展开。 美国和日本称将对朝鲜加大施压，安理会将召开紧急会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昨天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8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狠抓改革落实，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要继续高举改革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气，总结运用好党的18大以来形成的改革新经验，再接再厉，久久为功，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关于上海市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框架意见。会议审议了关于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落实情况的督查报告，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指出，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要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在市县层面精准落地，健全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加快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会议指出，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要理顺涉农资金管理体系，创新涉农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切实提高国家支农政策效果和支农资金使用效益。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形成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与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及运行机制，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会议指出，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对于从源头上遏制村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要进一步规范监督主体内容、权限和程序，完善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切实保障村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村集体利益。 会议强调，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要强化监督制约、健全保障机制，为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规范明确的政策依据。 会议指出，在上海市率先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在综合配套整体推进上下功夫，深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运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党中央提出建立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市县落实合力攻坚的脱贫攻坚责任制要求以来，有关地方迅速行动，自上而下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责任，抓实各项工作任务，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要针对发现问题，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强化领导责任制，创新精准识别帮扶机制，健全扶贫考核评价体系，推动脱贫攻坚责任制扎实落地，切实发挥作用。会议指出，党中央授权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多规合一试点以来，探索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下一步要继续编制完善空间规划，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障空间规划落地实施。 会议强调，五年来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党中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改革涉及范围之广，出台方案之多，触及利益之深，推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各项改革相继落地，渐次开花。实践证明，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升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和权威性，有利于全党全国在改革上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有利于改革涉险滩闯难关，啃硬骨头，有利于统筹协调，提及不稳，推进各项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进展总的符合预期，对已经出台的改革举措要对落实情况进行总体评估，尚未落地或落实效果未达到预期的改革任务，党的十九大之后要继续坐实。 央广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在各地方国有林场和林区广大林业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以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为榜样，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共同建设美丽中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说，搞生态文明建设特别需要塞罕坝人那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硬的举措，早日把京津冀建成更加耀眼的绿色明珠。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东西北三面被沙漠包围，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生态环境脆弱。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马金元说，我们要借鉴塞罕坝的成功经验，弘扬塞罕坝精神，从今年秋季开始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到2022年全区将完成迎林造林任务500万亩，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16%的目标。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说，全国剩余的夷林荒山荒地60%分布在像塞罕坝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是最难砍的硬骨头。目前我国生态保护修复任务十分繁重，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才能进一步改善全国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宏大战略视野，围绕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展开中国实践，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播出后，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请听报道。 福建龙岩的干部群众收看后认为，这部专题片深刻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格局、大气魄、大手笔精心谋划、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引领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恢宏历程。市民邹友明刚在厦门感受到即将举行的金砖会晤的浓厚氛围，看完大国外交后更有体会。 金砖会晤呢，将进一步推动金砖五国在全球形成越来越广泛的朋友圈，也使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金砖机制中来。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总经理工作部主任刘成威表示， 在手的项目大部分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已经可以跟欧美日韩的老牌工程公司媲美，可以说享受了国家的发展红利。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看完大国外交，郑州大学研一学生郑佳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厉害了我的国，点赞中国外交。 中国已经跟100多个国家达成了免签的协议，更加方便了，自豪感啊是油然而生的。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邀请外交部部长王毅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奋力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做专题报告。王毅在报告中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开拓进取、砥砺奋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五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丰硕成果。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东西部扶贫协作经验交流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当前推进脱贫攻坚正处于关键时期，帮扶双方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实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继续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进一步创新完善协作模式，加强精准帮扶，切实提高脱贫工作实效，努力在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上取得更大进展，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坚持不懈打好脱贫攻坚战，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走上致富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昨天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和财政部部长肖捷分别报告了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报告时说，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明显，经济增长、就业等主要指标好于预期，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今年下半年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兜住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底线， 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加快建立长效机制，强化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治理，抓好能源消耗和水资源消耗双控，开展大气重污染成因及治理攻关，落实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整合工作，基本实现符合规定的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财政部部长肖捷介绍，1到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0,762.46亿元，增长10%，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6,979.38亿元，增长14.5%，高于今年同期收入增幅4.5个百分点。 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以计划生育、节能环保等支出均高于支出总体增幅。 肖捷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督促地方强化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加快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步伐，坚持堵后门、开前门，严控增量。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昨天听取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报告要求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填表报数和检查评估，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报告指出，2013年到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到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4.5%。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说：“ 与前几轮扶贫相比，不仅减贫规模加大，而且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规模逐年大幅递减的趋势，每年减贫幅度都在1000万人以上。” 报告也指出，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到2020年还有不到4年时间，平均每年需减少贫困人口近1100万人。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一些地方扶贫脱贫不够精准，有的地方一定数量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未纳入建档立卡。有的政策措施表面看帮扶到户到人，实质上不顾贫困户真实需求，是缩小版的大水漫灌。此外，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强，扶贫政策实施的针对性不强。对此，报告指出，要坚持突出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刘永富说：“ 制定特殊政策，拿出超常规举措，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村和因病致贫贫困户的支持力度，坚决攻下坚中之坚，高度重视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防止出现工作死局。” 报告强调，要坚持求真务实、立界形式主义， 建立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推进信息共享，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填表报数和检查评估，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昨天的会议还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 央广消息，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昨天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和地方政协主席围绕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做大会发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大会，大家在发言中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有力向前推进，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脱贫攻坚进入系统发力、重点突破、集中攻坚的关键阶段，要始终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政策举措落实，不断提高脱贫质量和成效。 央广消息，应邀访问纳米比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8号在温德荷克会见了纳米比亚总统根戈布。张高丽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一年多来峰会成果落实工作全面推进并取得重要进展。落实峰会成果是推进中纳双边合作的一条主线，中方重视纳方提交的优先项目清单，希望双方主管部门加强对接，按照轻重缓急选择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项目有序实施。会见结束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有关经济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文件的签署。 图布巴图是内蒙古额济纳旗古日乃嘎查退休干部，蒙古族，65岁，名字的意思是坚韧。15年来，他和妻子种植梭梭树50000多株，集中连片500多亩，为巴丹吉林沙漠竖起了一道10多公里的梭梭围栏。央广记者宝音、额济纳台记者赵永强报道。 傍晚时分，图布巴图开始这天第二趟去地里给树苗浇水。 早晨一趟，下午一趟。你早晨走，哎，那回来出天气热的厉害。 8月的大漠阳光炽烈，长期的野外作业，图布巴图面庞被烤得黝黑，双手皲裂，如同树皮贴着泛黄的胶布。 这个为了浇水，我就这个当年栽的就当放记号的，当年的必须要2到3次。 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的树木逐年变少，黄沙肆虐，沙丘跟着狂风移动，目睹家乡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图布巴图深感痛心。 我这个小的时候是这个地方都是梭梭，慢慢的梭梭。 认识到生态恶化的严重性，图布巴图下决心要为保护家乡生态环境尽一份力。 不，这个保护生态，人力充足是挺难的。 2002年，图布巴图提前申请退休，与妻子留在古日乃，拉起一道10多公里长的围栏，走上了植树造林治沙的道路。 这个是没人要的推， 沙都没有，光光的。 起初图布巴图对沙漠种树没有经验，严重的干旱使幼苗长不起来。图布巴图和老伴儿拿出家里所有积蓄买树苗打水井，用塑料壶一趟一趟的拉水浇灌。看到父母亲受苦受累，极力劝两位老人和他们一起回齐里生活安享晚年，可老人认定的事儿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大女儿红格尔朱拉， 斯斯林的这个绿化的这个程度比较欣慰吧，爸爸这个付出也是值得的。 截至昨天下午五点，贵州省纳雍县山体崩塌地质灾害救援现场已搜救出25人，其中17人死亡，8人受伤，伤者正在医院救治，生态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目前还有18人失联，当地组织专业力量全力以赴，昼夜不休展开搜救。央广记者张兆福、肖西，贵州台记者汪希、张琴月报道。 清晨，菩萨村山涧的雾气还没散开，多辆大型挖掘车正在紧张作业。两日来，连绵的雨水让事故现场布满泥浆，道路泥泞难行。武警水电3支队政委李祥兴： 主要是这次塌方体的体量很大，埋深比较深，使我们在搜救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崩塌山体距离灾害地垂直落差约200米，崩塌岩体约为60万立方米。在现场，大量滑落的巨大石块犬牙交错，救援队用的是破碎锤，尽可能避免塌方体震动带来的二次伤害。灾害发生后，省市县紧急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250万元，组织2000余人参与抢险救援。李祥兴介绍，现场搜寻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我们的搜救人员他的第二梯队还在增援之中第二梯队我们趁着这个现场往现场赶，72小时之内，争分夺秒的全力以赴的搜寻，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有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和包括这个遇难者遗体。 毕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云江表示，将深入细致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抚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当前贵州省正值主汛期，降雨较为集中，很容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贵州省启动全省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加强防范。 全民全运会。 24岁女孩严红菊是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运动康复专业的一名学生，在她心里，龙舟是大学时代最美的回忆。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我是左脚嘛，左脚就叫左脚蹬着前面的那个，右脚就蹬着后面的那个能蹬的地方，然后身体要往外探，侧过来。 讲到划龙舟的要领，严红菊娓娓道来，一边说还一边比划。可在上大学前，老家在河北邢台，不熟水性的严红菊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龙舟比赛， 就只知道一个是大家需要一块用力然后再划的一个项目，然后需要绝对的力量，只有这样的一个轻微的概念。 2013年，严红菊考上了位于秦皇岛的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大一下学期被选入学校龙舟队，第一次接触到真实的龙舟。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感觉特别喜欢，然后就特别爽，特别有激情，要在水上划船，哇塞，好激动呀。 他学的不是最快的，但却是最努力的，除了正常的训练，走路时琢磨，吃饭时叨咕，甚至在做梦时都要练一把。第13届全运会，龙舟第一次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严红菊入选河北龙舟队。严红菊和队友们胸怀梦想，出征全运。比赛的当天，大家卯足了劲儿，但当看见40-50岁的大妈队从身边飞速划过时，才明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就是要看清自己嘛，把自己的点儿摆正。 第一次全运会之旅就这样结束了。严红菊明白，对即将离开校园的自己而言，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他说，3年的龙舟经历是大学时代的最美回忆，也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龙舟精神会在，团结协作，勇于拼搏。 新闻动车组，最高法发布公司法最新司法解释，强化对股东法定知情权。中消协就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快件延误、丢失等问题反馈最多。广西北海开展打击传销集中行动，一天清查涉船人员1228人。请听报道。 查阅复制公司章程、决议等文件材料等权利，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固有权，属于法定知情权。公司法司法解释4依法强化对此的保护。最高法民二庭庭长贺小荣： 公司以章程和股东之间的协议来实质剥夺股东法定知情权的，人民法院不应该支持。但人民法院判决他拥有这个知情权，他由于自己对业务不懂，能不能委托律师、会计师帮助他来了解公司的一些决议情况和公司的材料，这是一个辅助性的一种手段。公司法司法解释做了明确的规定，股东是拥有这样的权。 央广记者孙颖北京报道。 中消协介绍，消费者就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反馈的意见主要有快件延误、丢失、损毁的赔偿问题、快递企业义务及民事责任、贵重物品保价和保险问题、行政监管及处罚、签收问题。多位消费者认为，如果快件在运输途中发生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而受到损害的，应强化企业赔偿责任，相关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中消协法律部主任陈建， 四川省消委会也提出来，对保价快件呢，应该是按照保价规则来进行赔偿；对未保价快件呢，应该是按照民法还有合同法有关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赔偿。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29号，广西北海市出动公安、工商等部门2133人开展打击传销集中统一行动，对传销人员聚集的27个小区进行了地毯式清查，重点打击传销头目和骨干分子、办案民警。 他们的年龄一般都是在30到50岁之间，这个是最多的，最大年龄的70多岁、80岁的都有，最小的有大学刚毕业的20出头吧。 当天的打击传销集中统一行动共清查窝点311个，查获涉案人员1228名，涉案金额3.64亿元。央广记者刘发丁、许大为广西北海报道。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累计超过100万辆，年均增幅超过200%。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将退出促进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昨天通报，一些报刊出版单位所办新媒体屡屡出现虚假新闻、标题党和三俗等问题。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报刊出版单位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一条底线，统一严格管理所办报刊、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各类媒体及其采编人员。转载其他新闻单位的新闻报道，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和稿件原意，并应当注明原稿作者及出处。 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地区江西赣州实施废弃稀土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和低质低效林改造，生态廊道绿化取得明显成效。 针对朝鲜最新试射导弹，美国和日本领导人进行通话，表示将加大对朝施压力度。应美日韩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下午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发射导弹问题。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表示，伊朗将继续发展弹道导弹技术。哈塔米透露，购自俄罗斯的 S-300 型地空导弹系统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伊朗国内自行研制的巴瓦尔373型地空导弹系统也将投入使用。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昨天表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决定举行的独立公投违反宪法，不具有法律价值。他呼吁通过对话解决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区之间的遗留问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张浩森、孔颖、方亮，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